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有海外媒体报道称，马自达6车型未来将与马自达新一代 RX 系列跑车的量产版共享后驱平台进行研发，而该平台则来自于当下正和马自达逐步开展更多合作的丰田汽车。不过消息也表示，马自达6正式变身后驱车型的时间点还无从得知，但可以了解到的是，将于2019年推出的下一代马自达6阿特兹暂时还不会采用后轮驱动。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我们车坛一周秀来关注一下行业内部的信息。 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个月饼。 对，我刚想说， 月饼节刚过啊， 蜂窝煤馅的，哎呦，蜂窝煤馅的，蜂窝煤状的月饼，但其实它是个轮胎。说这轮胎更环保，大家都知道，轮胎一般能提到的就是米其林嘛。这蜂窝煤馅的月饼不是那个轮胎，就是蜂窝煤状的轮胎，就是米其林发明的。 这个月饼节是 没吃够， 没吃够，没吃够，没吃够。 我跟你说，我要是能买着这个蜂窝煤状的月饼，我就赔大了，镂空的还行。我们来看看这轮胎吧，大家可能看它第一眼的时候，都会从造型上开始吐槽，说这种轮胎。没见过。 哎，你没有觉得这个特别像咱们放在街面上那种井盖？ 我开始哎，是有点像，我开始倒觉得有点像水立方。 行吧，那 对对对， 这什么做的，老师？ 这是米其林刚刚展 示什么馅的 一款叫 Vision 的 3D 打印轮胎。 哦， 它采用了类似于蜘蛛海绵的这种结构，蜘蛛网。 我觉得 像不像咱们 像那个吸水海绵？ 对对对对对，搓澡不能搓澡， 哎， 就刷碗的都行。 它是由生物可降解的原料制成的，包括天然橡胶、竹。纸、锡罐、木材、废弃的塑料物、干草、轮胎屑、二手金属、织物、硬纸板、糖浆以及橘皮碎。 我大概知道了， 就什么都有， 对，几乎囊括，但它可是可以降解的这种原料，就可以回收再利用。所以 但是我是想说，这个确实是能做轮胎吗？ 现在的科技我相信是可以的。 嗯， 而且 但它是软的吗？ 而且它这种的呢，又是一种以这种，其实现在这当然是一种概念的雏形，它不可能是把这个东西马上就要量产现实到当中，这不太可能。但是从这个技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以后因为这款轮胎是米其林为无人驾驶时代重新发明的汽车轮胎， 嗯， 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到了。可能到了这个无人驾驶已经比较普及的社会的状态下，那么其实轮胎就跟现在已经不再一样了。 可是我记得当年看威尔史密斯的电影《 第五元素》是吧？ 我机器人 ，I Robot，那里边他开的那个奥迪车，那是磁悬浮的，那就没有轮胎了。 磁悬浮有轨道吗？ 没有轨道啊，就是真正飘在这个地面之上。 那可能更比这个太更超前吧。我们就说，假设说这种轮胎能够在无人驾驶汽车上投入使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是环保，这是第一的。 咱们首先看到这个轮胎的形状，我第一是想说，哎，没有了那个轮圈，就我们说轮毂，没了， 这应该是不用轮毂的。 对，这没轮毂，但是没轮毂的话，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车胎扎了，我们换胎就行，轮毂不用换。那这胎要是损坏了，这得整个换一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一个使用寿命和在使用的时候的这个磨损啊，应该比现在的传统橡胶轮胎要强很多了。 嗯， 轻易不会 坏掉了， 对， 是吧？ 不会破这种的。 嗯、 你想这个 别卡石子儿就行。 对，这我觉得它也扎不了胎啊，全是窟窿眼儿，扎完之后钉子都掉了。 哎呀，好像哎还真是、但这个胎应该能没什么胎噪吧？我觉得。如果它是橡胶的话， 其实 还不是橡胶，你看它有好多什么碎纸片呢，还干草， 呵，怎么听着这么不结实？ 我觉得它还是主打的一个环保的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轮胎这种它是以橡胶为原料，其实 它石油嘛， 对，它还是不太环保的，它的消耗是很大的，尤其那种现在的旧轮胎，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它回收再利用。 嗯， 这款产品我觉得还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沿的展示，至少现在是看来是这样。 嗯， 而且你能看到这个米其林，它可以宣称在2023年有可能就会实现这款轮胎的 生产了是吧？ 啊， 嗯，我们期待着哈。 嗯， 这个辛普森一家一直在燃烧的这个轮胎厂，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而且这种未来型的轮胎好像很多的超前的企业都在研发，就可以用什么物质啊，那个时候好像还说了一个就是食物的一个什么纤维也可以做成轮胎，我们都期待着吧，期待它量产以后吧，反正现在看都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量产之后放什么样的车身上，我特想知道。 嗯， 你比如说是直接这米其林是给造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汽车厂家愿意尝这、那个尝这个螃蟹，这可能到时候 那就要看米其林的这个， 有可能成为他的首选， 杞人忧天吧。 嗯，那就有可能轮胎厂就是车厂不用就放餐桌上呗，也有可能哈、啊。我们期待着吧，反正现在看挺好玩的。对对对对对，好，那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看一看这个身边实际发生的事儿。 已经记忆不清楚我从哪里来，忘记了为什么而存在，现在我还不想化作尘埃，因为我的故乡叫做未来。看着风这样吹，就让我继续飘，我才不管这世界多大天有多高，他们还是叫我飞舞白痴屌丝草包，可我坚信我是乔丹，论狗曹操梵高，面对困难的我们大可不必紧张，最多不过身上又多了几处小伤，黑夜降临我们更无需沮丧，几个小时后阳光会将它扫荡， 你们不要妄想将我掩埋，总会有阵狂风带我离开，带我飞。 被我留在了风中。或许漫无目的头脑空空的我才会飞得更加轻松，看飞鸟穿过积云，也看太阳如血，看城市在肆虐，也看到家乡的原野。我越飞越高，越来越坚强如铁，没错我是垃圾，但我不可降解。 你们不要妄想将我掩埋，总会有阵狂风带我离开，带我 是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啊，要聊一聊身边的事儿。这个人人车的广告大家都看过，铺天盖地。 人人车， 对， 靠谱， 好多，真的是好多的人都知道，而且代言人黄渤老师、影帝啊、 嗯， 大家都比较熟这个广告。所以人人车现在宣布完成了2亿美元的融资，然后滴滴战略投资。 啊，2亿美元，17亿人民币。 嗯， 差不多。 嗯， 反正就是他完成融资以后， 16.59亿， 现在是。差不多吧， 嗯，肯定是要扩大这个人人车也好，二手车也好， 比咱有钱就是了。 怎么看？对，怎么看？对，是个车企都比咱有钱。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要翻一翻那个叫什么"服不服"排行榜， 服 对吧？ 服不服？服不服？ 我们都服。 嗯，上面我都要看看，哎，怎么没我名字？ 嗯，这个人人车，它是宣布了一个跟滴滴出行的，算是一个战略的投资合作，是吧？嗯。把人人车跟滴滴的合在一起，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来想嘛。我们现在用滴滴最多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外面出差， 嗯， 可能会用到滴滴专车、 快车呀、 快车专车呀，对。 这个目前它还， 但好像现在滴滴的出租车是没有了，是吗？ 有啊， 啊也可以用， 可以通过滴滴来叫出租车。 出租车， 就是说这个专车在我们使用当中还是很便捷、很快的， 嗯， 而且如果你的等级提升的话，它还会有这种优选的这种特权。 嗯， 像前段时间红城分享给我那张白金卡， 嗯，对 吧， 嗯， 我能很多提前多少多少位来叫车这种服务。 对， 那它跟同时人人车它虽然我们大家都一开始知道它是一个二手车的一个电商平台， 嗯， 但是我觉得它有了这个滴滴的这个大数据的给它植入之后， 嗯， 我在精准定位啊，或者说对用户一个二手车购买意向这种分析上面， 嗯， 它就能够做到比其他的这个同类的这个电商的这个网站要精准一些了。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滴滴，就是咱们用这个滴滴的客户端的时候，咱们是乘客，但如果说咱们转换了身份，咱们 变 成 车主、 司机 的那个，对他的这个所下派的，比如快车或者出租车，或者说这个专车的司机， 嗯， 他会用另外一个这个应用程序叫做滴滴车主。 对，滴滴车主， 实际上滴滴车主就是一个很庞大的用户群。 嗯， 这个用户群，在前两天我跟这个滴滴的一个朋友在说的时候，他们至少，活跃的每天用户量是2000万的这个用户量，也就是说现在全国滴滴注册滴滴车主的咱们的朋友身边的朋友就有2000万人，那所以跟人人车合作，那滴滴车主都是有车的呀， 嗯， 对吧， 嗯， 跟人人车合作等于是给人人车带来了潜在2000万的潜在消费者， 没错， 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嗯， 就是如果说人人车它提供了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车源，然后滴滴车主如果说一开始是一个10几万块钱的车，他只能跑快车，但他想升级到专车的时候，他必须要升级自己的座驾。 嗯， 那他不是有一个什么，至少是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基准，对吧？ 对， 至少你是帕萨特、雅阁这样的车型，那你就要比这个10来万块钱车稍微贵一些。 嗯， 那好，我不买新车，我买一个准新车，去哪儿啊？人人车。 对，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提供了一个相对便利的， 嗯， 或者说是 更高效的一个传输方式。 其实我开始听到人人车跟这个滴滴要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理性上肯定逻辑思维上是水哥说的，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客户， 嗯， 但是落实到实际的问题，就是实际我们到底会把它转化成多少的实际的客源？ 嗯，或者说就是咱们还是用滴滴客户端的人多，就是这客户端的人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两个在一起怎么能更紧密的结合、 这个我们不用担心，他们合作之后我们应该是不光是看到有说有多少多少亿美金的一个注入， 嗯， 我相信这两者还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它在数据上的一个互相打通。你比如说在人车的这个网站界面上和它的手机 APP 上，我把这个滴滴车主的这部分信息可以植入直接导过来， 嗯， 比如说就像刚才一水提到那种情况，我想升级换车了，那我直接我把这车挂到人车上，可能就不用再去人人车的那个平台再操作一步，我直接在我的车主端，它可能会有一个入口，把我的车的信息挂上去。那这样的话，想买我的车的人，就能看到我的信息。 嗯。 然后呢，我想买车也能在上面搜得到。这样的话，就其实它就是两方信息不需要你再来回的这种切换，这信息共享了，就等于说是两大数据。我觉得这种以后它就是一个非常便捷，而且同时反过来，我觉得。人人车上这些车主，他来买到车之后，他看到这个车，他为什么会就是来这儿买车呢？我觉得他也有一个自己的就是选择。开专车的人说就是怎么说，他应该都是有一个就保养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吧，比较靠谱这种的。 这个另说吧。 但我觉得还是比就是你要去什么 比一般的这个车贩的 车贩子你手里收，对，大家可以给你提供甚至这种面对面的见面的这种可以交易， 对，你没准坐个专车然后你就把车给买了， 啊， 是吧， 对，这种的 这几率比较小，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种互利， 反正确实是相互， 嗯， 确实是相互的，就是有了这个17亿人民币之后，我在想这个不管是人人车还是滴滴，你时不常多发点红包，我觉得咱们大家用起来 这个最实用， 哎， 对对对。好，我们也是做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吧，看看未来还能擦出什么新的火花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交通部说2020年运输业的新能源车将达到60万辆。其实看这一标题啊，也就是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推广嘛，已经不仅是说我们正常的老百姓们的用车了，还有就是一些乘用车也好，这种专用车也好，发展到这个方向了。 对，其实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大家在接触新能源车，尤其是在咱们接触新能源的这个私家车的时候， 乘用车 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样那样的不方便，比如充电桩怎么充电，然后比如说你小区停车位被别人占了怎么办。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在国内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起步就是在这个特种车辆和商用车上。 嗯， 你比如说咱们新能源大巴，那比亚迪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出口到英国了，已经去澳洲了，已经去美国了，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嗯， 然后再有一个可能是一些短途的，比如说咱们看到 EMS， 嗯，对， 中国邮政那些车， 对， 有好多的车辆已经变成了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些特种车型。 嗯， 那这样的这种转化，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行驶里程，他们的行驶频率要比咱们私家车多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说如果是那种比如说货物运输，它需要那种特别大的一个体量，或者说特别大的一个重量的话， 我明白你意思， 对， 就是它电池得有多大， 对，它的新能源车它是否能承受。因为我们一提运输车啊，我想到的就是那种什么川藏线的那种货运车。 你说的这个是占一部分，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在京沈高速上看到那些运菜的呀，运这个那个的， 嗯， 甚至于给汽车厂家运整车的这些大物流车， 是， 确实这种车现在别说在中国，在国外你也很少见到说是 有新能源车 用这个新能源来作为这种的，确实它的就马力啊什么都有限制。 所以在这里， 但是我们城市像中国有一个国情，就是我们人口在城市很大，对吧？ 我们现在比如说咱在生活在北京，你看现在那个原来那个老旧的那个公交车， 嗯， 那个发动机那声多大，它经常往外冒黑烟。所以你要换成这个 电池了，现在基本上有好多都是电车了。 啊，我们家小区那几条线现在已经全都变成电车了， 嗯， 它就是已经很安静，很噪音很低，排放很小了。 是 这种东西，其实它每天在路上，每天它一时不刻的都在跑，它不比那个刚才我们说那大重卡呀那个跑的频率要低。他每天载着这么多人来回穿梭于城市中，他的能源消耗其实也很大。到大批量换成这个之后，也是一个非常， 嗯， 其实对于环境都是好处， 对，对环境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 当然，我觉得往乐观方面去看的这个前提下，我也有一个小的担忧，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安全性。我希望如果能够加强监管，在安全性上呢，我们能够加强这个力度的话，我希望这个是更好的啊。 嗯， 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个新闻，这个就是有点堪忧了，说华晨旗下的华颂前景堪忧，销量归零，部分经销商停止订车了。他所谓的销量归零是八月份的月销量吗？啊， 对 啊，对，华颂七的月销量 八月份 为零是吧？ 对对对，这个 其实华颂的， 我觉得华颂七 挺好的呀， 今天有这个表现挺出乎我意料的。 对呀，啊， 我 因为华颂七的实车我们都见过， 可这车当时开完之后觉得，哎，车还可以啊，因为有宝马发动机，这是它最大的卖点。 对，而且当时女排代言的那 个 是七， 这个， 对吧？ 也是这个，也有这个啊， 嗯 嗯，就是但没想到啊，它这些就是从2014年开始它诞生了，然后到现在竟然就说在八月份的时候卖的这么尴尬的一个销量。 为什么呢？ 我看过一些评论，觉得还是品牌的竞争力不够，就是你看它的定价，顶配的华颂七要将近30万，它把它的产品直接对标给了 GL8 奥德赛这种车型。那么其实不是说它的产品竞争力，是它针对于这个市场确实没有 GL8 奥德赛这么在这个市场领域，就 MPV 豪华 MPV 这个市场领域深耕这么多年，没有人家口碑积淀呀，还有一个经销商的整个一个服务体系啊，包括一整套的这东西， 嗯， 确实没有人家这么成熟， 就是 它 定位虚高呗。 对，那么它的再加上产品力的一个自身的问题，大家都想我多花30万， 嗯， 你买 GL8 还是买华颂七？ 那当然是 GL8。 对，这是也是一个 很大的，这品牌力确实是它的短板， 再加上它的一个就是在价格方面的问题， 嗯， 所以可能确实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可能销量确实不太好，我觉得还是急需要赶紧调整调整。 嗯。 就是一直以来有好多这个华晨的车型，就是原来咱们看一些中华品牌或者说看那个华颂品牌，就是刚刚出的时候不错， 嗯， 然后都觉得哎挺值的，确实这个中华品牌有着那种就是所谓做这种国民车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对， 因为当年我记得这个齐总他也说过，说我们要做这个国民车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然后到现在呢，就是第一个是华晨它的这个持久力不是特别的足，就是往往推出一款新品之后，它后续没有紧跟着上很多这个推波助澜的一些更新的产品， 锦上添花的东西。 对，那大家看到这个14款的这个 华 颂 七， 可能现在还在卖， 在卖15款。 你现在有好多车型，你18款都出来了， 对对对， 对吧？所以就是更新迭代的这个速度，他们的这个研发力度可能还是没有太跟上，并且这个华颂刚才老车呀，赫尔他也说了，就是我30万块钱，我凭什么我就为了这个发动机去买？ 对， 这个好像品牌上不足以支撑我这个车型的这么一个车呢， 所以 还是自己会有问题。 对，就是一个车的一个定位啊，每出来一个车型的定位，就是你从产品力也好，你的品牌力度也好，都应该就是我们商家要想一想啊，不要说你说销量为零，这真的是太难看了。 嗯， 好，那今天的车坛一周秀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拜。 痴迷用皮囊拼接碎的梦，发光的裂痕，发光的裂痕，疯狂的自杀，美丽的猎物，吞没的身体。